又到新年啦 ！My Radio 同普罗政治学院今年会喺维园年宵市场嘅14、15号摊位恭候各位嘅光临。今年除咗会有一系列新款 T 恤出售之外，仲有历史在笑同埋郁敏会客室嘅 USB 手指、精美环保袋同埋限量版郁敏水杯发售。卖晒就冇噶啦！大家记得喺今个月嘅10号至15号过嚟我哋维园嘅摊位啦。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我今晚參與打劍營，首先宣布一下啲即係台幕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年近歲晚啦，咁My Radio 同埋普羅政治學院喺維園嘅年宵攤位咧，就會將於今個禮拜六嘅晚上開羅啦嚇。咁開羅咧就有兩位啊重要人物啦，就喺年宵嘅攤位同大家見面嘅。咁第一個當然提下李怡先生啦，佢就喺2018年2月11号禮拜日晏晝嘅2:30至4:30，同埋咧2月15号禮拜四啊。2:30至4:30，就喺维园嘅14号至15号摊位，同佢嘅著作签名。OK， 好啦，咁啊，跟住吓郁敏咯，郁敏咧就哇好长呢个吓， 全天候， 全天候啦。嗱 ，OK， 咁啊，读落去啊，2月10号星期六就晚上8:00至11:00吓。就喺维园，咁跟住11号即系礼拜日嘅晏昼2:30至 最长啊呢、這个， 哇！即系成个喺度， 成日喺度， 半日喺度啊。2月12号星期一嘅下午5:30至晚上8:30， 因为咧嗰日就系上庭，咁啊上到5:00咁就去呢个维园啦。 即系一上完课就即刻揸车落去， 系系。 好，咁跟住23号即系年28嗰日星期二嚟嘅，就晚上7:00至晚上11:00。咁2月14号星期三年29就晏昼5:00至晚上8:00。2月15号星期四年30晚就9:00晚上9:00至到凌晨2:00。OK， 咁再次提醒大家就系维园嘅14号至15号摊位啊。咁就喺今个礼拜六开始到2月15号第星期四嘅。 其实嗰个摊位好易揾嘅，如果你系高士威道咧，嗰个有冇门口咧？中间嗰度入去又得，一喺天后嗰边就入嚟又得，系嘛咁。就通常就唔會喺呢、這個銅鑼灣呢、這個即係嗰邊呢、這個高士威道嗰即係另外嗰、那個嗰一橛嘅高士威道嗰度入下咯。 歷來嘅賣 radio 嘅攤位都易揾嘅， 好易揾 咁多年我都喺度。 可以睇到即係喺個中間個銅像嗰度一行入去就睇到噶啦。 係嗱，另外咧就賣 radio 喺農曆新年嗰個節目安排，咁就喺2月16号年初一至2月18号年初三就休息3天。咁所有嘅節目咧就會係暫停嘅， 播啲重温嘅片咯。 係啦，有得睇啊，大家睇睇 有得睇。 咁就19号2月19号即係初四咧就開始啦。咁啊嗰晚咧就阿息直啊，原來鬱敏踩場喎嚇。咁啊嗰日同大家 一樣喺呢度直播。 係啦，恭喜發財。咁啊年宵嘅配合咧就係所有嘅年30晚當日嘅節目，天元解密、合眾為息同埋風火水電咧都會暫停嘅。咁就嗰晚咧，大家唔使擔心啊，因為咧，我哋個台咧就會直播喺維園嘅年宵攤位嘅狀況嘅嚇，咁所以你會睇到我哋喺度噶啦。咁首先恭祝各預祝各位網友新春愉快啊！ 好，咁啊報告完畢， 係 啊，咁但係咧就我哋喺年宵即係嗰兩個攤位咧就都有好多嘢賣嘅，咁啊大家可以陸續睇下我哋嗰啲宣傳片段啦，係咪？咁主要咧就出咗兩隻新嘅，即係呢個 USB 啦，咁其實我哋之前咧第一隻已經俾人買咗大橛嘅啦，咁後屘我哋就加做啊，咁呢隻咧就係呢個鬱敏會客室啊，咁第二隻嚟嘅，咁就即係我哋推出呢一個咁嘅即係MP4 嘅電腦檔案咧，咁其實就係有少少即係點講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又要捍衞嗰個著作權啊。嗱，我哋擺喺網上任你 download 嘅，又冇錢收嘅啊！咁啊，我哋覺得有啲節目咧，你可以將佢整理變成，譬如你等於好簡單，你去做一場棟篤笑又好，你拍部電影都好，你都會出 DVD 咁啊。但我哋呢啲點出 DVD 啫？講緊譬如話歷史在笑40几个钟头嘅節目，你要出幾多隻 DVD 啊？咁所以就 可以用呢啲所謂 MP4 電腦檔案 USB 嘅手指，咁就大家又好方便啦，係咪？咁插入部電腦有得睇，係咪？甚至乎你可以將佢抄，係咪？咁但係你抄嚟自己睇就得，抄俾人哋咧，咁你就係犯法啊！講完啦 ，OK。咁當然我追唔追究 就另一個 問題咧，寫就梗係咁樣寫噶啦，係咪版權所有係嘛？咁但係我哋嘅目的唔係咁咯。第一呢個係一個 revenue model 嚟嘅 ，OK， 即係呢個係一個智慧財嘅一個產品，係咪？另外一方面咧就方便大家，你好過你即係上網咁，你睇啲唔睇啲係嘛？咁你一次過得閒你咪睇咯。咁所以有啲人就建議我哋，喂，不如做 MP3 啦，我唔係睇樣啊嘛，有時我擺喺架車度插隻手指，我聽聲啊，係咪？咁呢個我哋會考慮會做嘅。咁啊，遲啲有啲節目，因為我已經配字幕嘅，譬如呢啲節目咧，因為之前冇配字幕，咁而且佢時間太長，你知道配字幕好嘥時間，同埋呢個成本非常之高嘅，係咪？除非一開始做嗰個節目，那個節目本身錄影，咁你一路有做字幕，咁啊唔同，係咪？即係你係做咗字幕先播出，好似電視台咁樣，做咗後期咁先播出，咁啊 OK 啦。但係網台大家都知道啦，你係冇呢個條件啊嘛，係咪？即係個資源問題。但我哋已經算係做得好噶咯。咁我哋可以咁樣喎，咁你試下第二啲人可以出下呢啲手指賣下㗎，係咪？唔緊要㗎，係咪？唔怕貨俾貨，係咪？你又試下做啊，咪睇你揾唔揾到，即係睇咩有冇人買啊，揾唔揾到錢係咪？嗱，我哋呢啲咧，即係唔一定會揾到好多錢，但係都係一筆收入嚟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支持者喺海外嗰啲咧，譬如呢。第一隻出咗先嗰隻咧，已經係基本上海外我哋賣咗好多嘅。因為好在咧，佢唔同我哋出書，啲書厚，你話郵費幾貴啊？呢啲個郵費平咁啊，相對你明唔明啊？係嘛？你唔會話啊，譬如呢定價嗰本書兩嚿幾，咁啊郵費可能有兩嚿幾喎，係嘛？咁啊五嚿去買本書，咁好多人未必肯買啊嘛。咁但係呢個譬如你呢隻碟388蚊，呢隻手指。咁郵費講緊係20-30蚊嘅，咁好多人就冇問題咯。所以海外咧就即係幾好賣嘅，其實係咁我估計年宵呢只都好賣嘅。OK 嚇，咁當然咧我哋作為一個 content provider， 我哋成日講 content is king， 講乜都冇用嘅。硬件當然有用啦，係咪？你冇呢啲資訊科技、通訊科技嘅發達啊，你又即係你冇呢啲咁嘅載具咧，你都冇辦法將你啲內容去承載，然後去。即係接觸到多啲人啊，係咪？咁但係我哋接觸到多人有兩個目的啦，一個就係真係文化傳訊，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係一個收入嚟嘅，啊係一個 revenue 嚟嘅啊。咁所以我哋試行做呢兩隻USB 嘅手指咧，咁啊初步嘅反應咧，即係我覺得就比我預期咧就係好嘅啊。咁我哋會陸續有嚟啦。譬如我哋有啲節目，有啲人建議，喂，那些年都可以出喎，大佬真係。 咁有冇篤就係嘛？啊，篤篤篤篤啊！ 篤嚟做咩？係嘛？寫明十八禁啊，得乜篤篤嚟做咩？即係你一定要註明十八禁得啦。 十八禁啊！ 係嘛？篤嚟做咩？嗱，香港有個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呢啲一樣係受佢規範嘅。我依家話俾大家聽 ，OK。嗱，你網台即係都係嘅。如果你過分淫褻，你即係觸犯咗呢啲咁嘅相關法例咧，佢一樣喐得你㗎。你唔好以為 網台都受法律管制嘅， 係一樣受法律管制。 只不過冇 你唔好覺得你冇法無法無天啊！我再講一次，政府規管網台咧個難度喺邊度咧？就係、是、發牌制度呢、這個我發得牌俾你，你就受嗰個發牌嗰個規定，然後就好多限制，就係咁啦。嗰、那個就係一個規範。所以大家唔好搞錯，係嘛？當然成日講網絡23條，網絡23條咁，我哋個版權條例我哋梗係頂啦，係咪？因為佢牽涉到好多其他嗰啲問題啊、意識形態啊等等。但係你話係咪無法無天？唔得無法無天嘅，一樣係有法律嘅規範嘅，係咪？因為香港係一個即係到而家為止係嘛？雖然個法治受到政府破壞、受到共產黨破壞，佢都係一個法治之區嘛。系嘛，都系要讲法律噶嘛，系咪先？所以你系唔可以违法噶嘛，系咪？你试下喺个Facebook 嗰度，即系嗱，而家 Facebook 已经成日喐人啦，系嘛？咁啊，而家大家已经就有人已经起咗嗰条友嘅底啦，原来嗰条大陆人嚟嘅 ，OK 系嘛？ 神早真系 佢主管呢个台湾香港 Facebook 啫， 直接向 Facebook 总部 headquarters 投诉佢。 啊，就呢个呢条契弟投咩数咁样猪乜拍拍格都系咁嚟噶， 猪嘟拍格。 我有遇见过嘅一面啊！我嗰次我 去年即係去呢個美國嘅時候，而家講前年咧，應該係前年咧，而家講係因為2016年嘅即係年底啦。我去美國嘅時候，我喺加州，我去 Facebook 總部，因為我哋有啲手續咧就喺 Facebook 度做嘅，咁啊佢哋安排，咁我哋入去係咪啊？咁其實喺即係加州。即係呢啲即係資訊科技嗰啲即係幾個大機構咧，包括 Apple 啊、Google 啊、呢、這、一個Facebook 啊，全部我都去過噶啦，係咪？咁啊，甚至乎去呢個三藩市嘅 downtown 嘅 Twitter， 因為即係我哋慕名而去，咁我哋有個手足又喺 Twitter 度做嘅，咁又都上去又食又拎嘅，好過癮嘅。我喺嗰度做直播嘅，做 Facebook 係咪？喺 Facebook 做 Facebook 直播。在 Twitter 度做 Facebook 直播，我都做過啦。呢、這個真係經典啊！呢兩個可以，嗰兩個英文踢爆嗰兩個節目可以抽出嚟，呢、這個經典嚟㗎，大佬係咪？咁呢個即係睇到即係個資訊科技嗰個結合係咪？我哋已經受惠咗呢個所謂通訊科技嗰個發達啊 ，new technology 嘅，即係我哋受惠嘅。我哋作為一個 content provider 都受惠咗係咪？包括而家我哋可以喺 YouTube 直播，喺 Facebook 直播係咪？咁所以鬧還鬧係咪？咁當然啦，最近亦都快，即係大家都即係可能冇留意，因為我對呢方面係比較唔可以話專家，但我係好早就已經做呢個 ICP 嘅啦 ，OK， 係上市公司嚟嘅添，係咪？後來因為科技股泡沫爆破咁啊，瓜咗柴咁解嘅啫 ，OK， 即係晨早我哋係做緊而家做緊嘅嘢，係咪？咁但係嗰陣時嗰個影像聲音嘅傳送嘅技術同而家就差好遠啦，係咪？而家一部智能手機已經搞掂，自己已經可以一個網台、網上電視台或者呢個所謂 content provider 啦，係咪？問題你有冇收入咁解嘅啫，同埋你啲內容有冇人睇啊？啲節目內容有冇人睇嘅啫？而家係係咪？即係我哋就係好關注呢啲嘢嘅，所以最近咧，大家即係我有留意到咧，就係其實而家 Facebook 咧係都有危機嘅，所以佢要搏命。即係拆共產黨鞋，要打開大陸嘅市場咧，其實係可以理解嘅，係咪？因為而家好多嗰啲新聞機構咧，已經係唔同你 Facebook 合作噶啦。 嗯， 因為我提供新聞俾你，但我又冇錢，即係我揾唔到錢嘅。 即係我同你打工 咁。屌你真係嘛？咁你喂，我就做 content provide， 跟住你就好多人睇，跟住你又去收廣告，係咪啊？屌咁我即係咩啊？係咪？即係呢一種咧，就係一種合作關係嚟嘅。咁而家好多嗰啲大嘅新聞機構，包括 New York Times 啊呢一類咧，已經開始同 Facebook 咧就，所以你唔好睇 Twitter 個規模係細過 Facebook 好多，但係佢而家有個為佢加持嘅美國總統咧，佢而家係威好多，你知唔知啊？其實呢個社交平台主要就係呢兩個係喺世界上係最多人啊。咁最近大家都如果有留意喺 Facebook， 原來 Facebook 咧就係被認為已經係一個老化嘅社交媒體， 即係老人家先用嘅， 老人家先用嘅，係老人家度打飛機，真係你明唔明？你後生仔咧就唔喺 Facebook 打飛機嘅，而家係好啊。咁當然啦，即係呢個科技咧就日新月異嘅，我覺得呢啲載具咧就會即係層出不窮啦，係咪？啊，咁你所以喺大陸你睇到啦，點解呢個即係馬化騰咁發達咧？騰訊啊，即係呢個啊，咁當然作為一個即係喺中國大陸嚟講，佢哋就唔會搞呢啲啊，即係所謂政治信息嘅傳播噶啦，係咪？嗰啲全部受到限制噶啦，但喺其他方面咧，佢哋係好犀利嘅，係嘛？即係嗰個接觸面係好廣啦，亦都造就好多人發達啦。系嘛？嗰啲所謂網紅啊，系嘛？咁我哋就喺香港而家咁嘅環境，因為我哋都係好多政治傳訊嘅工作啊，要通過我哋嘅網台去做，所以係比其他人咧艱難好多嘅。咁啊，同埋唔知幾時會受到人哋嘅打壓，系嘛？但係呢一個空間到目前為止，仍然都係相對比較開放自由嘅。所以大家就應該要珍惜，就不要用這些空間來搞是非八卦和花生，即是偶一為之沒什麼所謂。如果你成日都是做這些事，你根本沒辦法利用現在的所謂通訊科技去發揮這個所謂文化傳訊或者政治傳訊，或者甚至乎去影響個社會，是吧？我對政府的政策有影響，你做不到的，基本上是不是？ 當然 Facebook 呢個作為一個社交平台，咁佢又有佢嘅功能啦，係咪？咁但係對 Facebook 嚟講，佢就一定係要喂你全世界咁多人用，我就喂你咁多人用，我就會因為你咁多人用，我去計一個即係所謂 revenue model， 點樣令我可以揾到好多錢，係咪？即係當然美其名就係天涯若比鄰啊！即係大家個溝通通過呢啲平台，係咪？即係嗰個即係人與人之間個隔閡咧，可能就會少咗。其實啱相反嘅，咁啊，所以而家美國有啲學者咧，先喺度研究緊呢個社交平台對嗰個社會文化，甚至家庭嗰個衝擊，甚至道德，咁啊，好多大學學者喺度做啲研究，係我哋香港嗰啲屌咧高薪厚祿嗰啲濕鳩學者，嗰啲傳播學者從來唔做呢啲嘢嘅，咁啊，我就好勤力睇呢啲。即係外國啲相關嘅研究，係咪？你要睇人哋個 trend 啊嘛，係咪？成個趨勢點樣發展你要睇噶嘛？因為老實講，而家真係嘅嗰個科技，即係你廿年前你點想像都可以咁樣啫，係咪先？係咪？你譬如好簡單，你一過年你去銀，你咁樣銀行唯一對你個好，即係用處係咩咧？你諗下。系嘛？對好多人嚟講，仲有冇人去打保咧？你話俾我聽， 打保 屌你！唔係銀行對你嗰個用處喺邊度咧？而家唔唱新銀紙啦，排曬長龍去唱曬，嗰個你一定要去到櫃台去攞錢噶嘛？你唔可以喺個保嗰部櫃員機度攞到新銀紙噶嘛，大佬？ 因為新銀紙冇虛擬嘅， 未到呢個地步噶嘛，大佬係咪？其他嗰啲你揸住部機嘟啊嘟啊嘟啊俾錢噶嘛，所以你即係。講開又講，咁你雷鼎明喺度鳩噏啊，屌支付寶叫雞都得。你諗下八達通其實已經喺香港，你知唔知？八達通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偉大嘅發明啦，大佬係咪？所以台灣嘅悠遊卡係連戰個仔做總經理嘅悠遊卡係咪？咪就係、是、參考你呢個八達通，而八達通係屬於港鐵噶嘛，你知唔知啊？係咪？就因為有一個咁嘅交通網絡咁啊，我呢張卡慢慢就變成一張付款嘅電，即係變咗個電子貨幣，咁啫嘛。其實係咁，你話嘟喂，屌你而家你老實講，而家你 download 個 wallet 咪同銀行呢張卡一結合咪嘟咯，大佬而家係咪邊個唔係嘟啫？好多你講到哇好巴閉啊！你香港好落後，你老尾真係咁啊！你啊你啊同個世界好脱曬節，我話俾你聽，即係呢啲就係、是。嗰種屌你民族自大、自大狂，跟住啲自卑變自大，係咪？有少少成就就哇當真係咪？你啲人唔認識大陸嘅，而家大陸唔係以前咁嘅，共產黨同以前唔一樣，咁撚嘢唔一樣啊，衰撚過以前啦，啱唔啱啊？係咪先？即係科技其實改變個世界，改變你嘅生活方式啊，但係同時佢都帶嚟好多禍害。这个肯定的嘛，不用用在别人的手里面，是不是？屌你堂堂一个学者，经济学者，屌你去讲大陆的科技巴闭的时候，讲到叫鸡的我来支付宝，屌你是不是？你说这些学者，那你即科技发达，是不是即等于个道德败坏呢？是不是？用你那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所以我们，你见我们做这些节目可能粗口烂舌，但我们这些是不是正气得不得了呢？你告诉我，这些是不是？这些内容真的不入得我的。所以有好多人咧就问我嘅，做咗呢啲，有啲平时唔系好关心政治啊，咩叫网台？唔知一知道我哋出呢啲，我有好多朋友，即系经我去买呢只手指都唔知几多，因为佢觉得有趣，唔系呢只 USB 插喺个电脑度，系咪？咁我可以慢慢睇，系咪？仲有好多方法噶，我话嗱，你翻去叫你仔教你啦，可以抄落嚟嘅，系咪？你唔好抄咗俾人就得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咁做呢啲嘢啦，呢啲咪好正气咯，系咪？大家可以冇所谓噶，系咪？大家都可以学习噶嘛。咁你咪要谂一啲 content， 你可唔可以做呢啲，然后又卖到钱，系咪？喂，我哋呢啲点会丑怪啫？郁文会客室13集，系咪？前年開始做嘅，係咪？而家第二季又就嚟搞啦，係咪？喂，嗰陣時就啱啱三月呢、這個即係選舉啊，小圈子選舉，咁嗰啲嘉賓，喂，你而家喺電視台做到呢啲嘅咩？你其他啲網台係咪？你做到咩？做唔到嘛，啱唔啱啊？係咪先？ 咁你 D 一八嗰啲李慧玲，你夠訪問好多啲政治人物啦，咁你出呢啲碟俾我睇下，屌你真係好簡單，係嘛？咁呢啲亦都係一個文化傳訊嘅工作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喺年宵咧就有呢兩隻 USB 嘅手指，係嘛？咁呢個咧就十三集嘅，即係十三個鐘頭嘅節目，嗰、那個咧係四十五個鐘頭。咁我最近做呢個歷史最在笑第二季，講第一次國共合作，越做越過癮，我覺得啊，你睇唔睇你閣下嘅事？我又會出呢隻 USB 手指，一定大把人買，又係係咪？因為我覺得呢個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聯俄用共，係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呢幾年間發生嘅事，即係根本係改變咗整個中國嘅命運。咁所以我就揀呢一段嚟做，咁結果而家做到第三十六集就係咪？喂，呢個就係要有行啊，持之有行。即係我係想話俾而家做緊網台嗰啲年青朋友聽，要花好多時間去搜集資料，要持之有行。唔系你喺度打两句嘴炮，叫我老人渣就得嘅。屌你啊！你试下做啊，系咪？你试下做啊！我三十六集，而家已经讲到呢个武汉，就嚟讲到武汉分共，你都唔捻知系乜，系咪先？系咪？北伐啦，而家讲到啊，跟住武汉南昌对立，跟住就到呢个宁汉分裂啦，知唔知？所以呢个系要。要花時間，同埋要有個 vision 嘅，咁所以俾大家參考啊！你可以做啲你有興趣嘅嘢，你熟悉嘅嘢，咁啊去做。咁呢個咪一個 content provide， 你等到個社會係嘛，即係嗰個知識提高啲係嘛，就唔好似而家你嗰啲政客喺立法會度，屌你一講冇一句説話就屌你，即係可以。即係可以喺個所謂議會殿堂裏面，值得去議會殿堂裏面出現嘅。你有冇得閒睇下人哋英國嗰個國會嘅辯論啊？係咪？你有冇得閒睇下台灣個立法院好似好亂咁樣？喂，佢嗰啲法案審議嘅過程係咪？你有冇走去參考一下咧？你呢班民主派嘅議員，請問係咪？冇咯，就係跳跌咁，你咪永遠唔會有進步咧。人係一個。不断学习的过程，不是说以为我得了而家，喂，我哋做了几十年人，我哋传媒超过四十年，我都冇话我得啊，大佬，系咪？我同阿长嗰啲经验真唔系吓死你啊，大佬，我哋经历几多呢个即系香港世界嗰啲大新闻系咪？即系好似我最近走去睇部电影 Post 咁样，我见好多人都瞌眼瞓，你而家瞌眼瞓咧，你唔知佢讲乜系咪？ 好彩我有睇 喂，你系唔知佢讲乜啦嘛？系咪？你只系知道喂，屌做咩？屌闷到抽筋喎！你就系 Tom Hanks 同埋呢个 我系斯蒂波 两个就喺度，究竟咩一回事咧？系咪咁？跟住讲话嗰个同金乃迪好 friend， 呢个就同麦兰马拉啊呢个国防部长好 friend， 咁咩一回事咧？谂下点解华盛顿邮报即系人哋纽约时报登咗，跟住俾人出禁制令，跟住就佢就吓佢攞晒嗰啲文件就佢登，系咪同你搏命咁？到法院，你知唔知嗰个最高法院嗰个判词啊？系喺对后来成个美国新闻界嗰个影响同政治嘅影响有几深远？你知唔知？嗱，我呢度就一本咁书好厚嘅，别对我说谎。呢个五角大楼呢个即系文件啊，呢一单嘢。这个是在美国的新闻传播的学术机构里面的一个经典教材来的，大佬。 我看一套戏我都感受很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那场的人会睡觉。 哇，好多人睡觉，我看到。 真的大 佬。好多人睡觉啊，啱啱啊，是不是先。他不是有几个镜头呢，就是 pan 落去白宫，就尼克上去讲电话的嘛。 背脊 嘛。是吧，就讲这个人几能霸道啊，你说是不是先。好啦，跟住到嗰部戏 ending 嘅时候，就 水门事件咯。 水门事件佢系一个契子嚟，即系话啲，咦？ 呢度有 保安检查，咦？啲门呢点解好似俾人爆过咁样嘅咧？咁就一个 burglary case 嚟噶嘛？嗰、那个系你明唔明啊？系嘛个爆窃案 ，OK， 咁就完啦。 嗯， 咁就完啦。嗰度写民主党全国总部，咁就完啦。俾人爆窃就完啦。咁其实就系话咩咧？嗰件事系华盛顿邮报。五角大楼嗰单嘢，佢同纽约时报一齐，即系喺嗰个最高法院嗰度啊。OK， 到最后法官判佢哋赢啦，系嘛？佢有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啫嘛 ，First Amendment 啊嘛，系嘛？咁啊判咗佢哋赢啦，系咪？ 判咗佢哋赢。咁啊，尼克逊就话华盛顿邮报嘅记者一定唔可以嚟白宫。 O、okay? K 啊，唔系我感受深嘅原因就系因为我自己都即系出现过类似嘅情况，就系、是、当年阿黄毓民佢去呢、這个应该系特首选举啊嘛。我以呢个网台 My Radio 记者嘅身份上去申请去采访，结果就被呢、這个即系负责人李联辉被拒之外。佢第日我就寫咗信，中英文版都有寫咗信去記協投訴。咁記協就俾咗即係我投訴信佢哋。第二日就李元輝打電話俾我，喺度咦我半個鐘頭，都結果都唔俾我入去。佢就企喺門口度。嗱，如果你在香港呢單嘢係冇人有感覺嘅，但係呢套戲入邊講一樣嘢就係、是、記唔記得嗰個記者嗰個有兩段我只一講嘅，就係、是、個老闆同阿總編輯講嘛，喂。你都是收斂下個女記者啊，係咪啊？咁唔好搞我難咗。阿個做咩同佢講？我嘅事你唔好搞，你唔好管。你在香港 嗰、那個老嗰、那個出版 嗰老闆嚟噶 ，publisher 嚟噶嘛，老闆嚟噶嘛，即刻得翻一句嘛。喂，你我啲嘢 跟住兩個仲喺度，即係你選下我，我選下你啊！咁我夠知道你同金乃迪好 friend 啦，係咪？咁啊，即係咁樣。佢話佢同麥拿馬拉 friend， 咁佢你有冇鬧過金乃迪啊？咁啊嘛，係咪先？因為呢單嘢就係包括金乃迪、Johnson 係嘛、尼克遜全部講大話， 係啊。嗱，第二個我就一講完之前就係嗰個總編都講句説話 ：The right of publish is to publish。 Yeah. 不是只是说的，即不是说我捍卫那个出版自由，可能自由你要捍卫一样的就是你要讲一些东西令到他尴尬，令到 所以那个出版人就是梅丽史翠普做那个角色，因为他是华盛顿邮报的创办人，就是个女来的、okay? 他到后来他都是支持这个即总编辑， 一年之间嘛，几多压力的周围又要 IPO， 因为他刚刚上市嘛，张报纸你知不知道，有财困又上市嘛，咁又碰到有單咁嘅嘢嘛，你明唔明啊？咁仲有就係、是《紐約時報、就是》就係即係一哥嚟噶嘛，咁你係即係佢已經變咗一張，雖然係《紐約時報》，佢已經係變成全國性報紙啊嘛。咁你係《華盛頓郵報》，你係地方報紙啊嘛，係咪？咁所以其實牽涉到好多呢啲咁嘅利益嘅考慮啊，仲有呢個新聞自由啊，好多嘢嘅。所以即係嗱，即係我想講一樣嘢，美國咧，佢呢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係咩咧？就是他不断犯错，但是他不断自我改正，他有个自我改正的机制。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他不犯错的。如果你有人认为一个政府一个国家的政党不会犯错，你是黐捻线的。OK， 啱啱中国咪咯，是吧？共产党就伟光正、伟大光明正确，是吧？咁你咪黐撚線咯，係你全人類黐撚線係咪？美國就唔係嘅啦，佢可以拍部電影，而家係喂，佢係揭發你美國過去嘅陰暗面啊嘛，係咪先？ 個政府講大話係 嘛？屌你喂，你好多人崇拜嘅金乃迪又好，或者尼克遜老實講喺佢嗰個即係管治美國嘅期間，佢都係一個相當出色嘅領導人。No。你喺呢個越南越戰呢件事，你係將好多年輕人送上戰場受死啊嘛。是吧，你冇得赢嘅呢场战争系。咁你个反越战咪由咁样嚟囉。你嗰陣时个传媒影响力大到咁样嘅。咁但佢留条尾巴就好啦，你而家尼克逊好威咩，你唔俾华盛顿邮报嘅记者喺白宫采访，是吧，唔紧要。跟住你就有單水门事件，就係华盛顿邮报搞掂你。尼克逊落台就係水门事件。揭发水门事件嘅就係华盛顿邮报。是吧，之前你搞佢，他不是等得搞你，你真的有一摊水门事件，喂，搞司法部长落台几大王啊，是不是？那两个其实两个记者揭发水门守门那个两个记者都是做 City News 的嘛。 是大佬。即是跑那些。 是吧，后来就做了老总咯，是吧，出书咯，是吧，跟住到后来那个深喉死了之后才揭发哪个是深喉咯，就是那个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是吧，所以呢啲咧，嗱歷史只有沒有如果，只有教訓就係咁解嘛。你睇翻呢段歷史，個美國新聞自由係點樣嚟嘅？你話俾我聽，係嘛？同埋嗰個法官嘅判詞係好精彩嘅，我話俾。所以嗰陣時我喺即係新聞教室嘅時候，我就成日同啲學生講呢單嘢。呢個係70年代初，咁啊，咁所以 去睇呢部戏，屌你！前后左右 瞓晒觉， 瞓捻晒觉，即系 我哋做呢行啊，睇到津津入味。 系我哋睇到好感动啲嘛？呢边有场戏，即系喺个编辑部度，个记者攞起电话，全场叫啲人企起身，因为听个审判结果啊嘛，你知唔知啊？讲个审判结果，讲埋嗰个法官嘅判词，其中几句系非，即系我哋呢年纪嘅人，同埋我哋做新闻工作嘅人，系动容嘅。你知唔知啊？是动容的，直情是即是眼泪都滴出来的，是吗？你记得当年我们头版说李 嘉诚， 李嘉诚长子李泽钜被绑架勒索， 我有份做的 头版，全香港没有一张报纸登，是不是得我们知？不是， 全部都知， 全部都知，不能这么登。 是啊， OK。 今日收尾有人訪問李生，李生就話： 唔係訪問嗰個咧，係我嘅學生，《星島漫步》嘅採訪主任。佢就揸住喂呢、這個阿李生癲家日報咧，話咁樣講， 佢癲嘅啦，你信佢？ 你唔知道佢嗰種報紙叫《癲狗日報》咩？嚇，《癲狗日報》講嘅嘢你都信？咩？舉一個咁簡單嘅例子， 你有冇張報紙啊？ 梗係有啦，所以我哋如果做癲狗嘅。即系电子版呢个版嘢攞出嚟，跟住你写注脚，好啦，好笑。 写注脚啦，梗系写注脚啦。呢单嘢，喂，即系老实讲啊，我都有预有荣言啦。即系成世人做新闻都叫做爆过一单 独家料，而且系李超人，系你啦，俾个独家 都可以同呢个华盛顿邮报啲媲美。 唔系我嗰阵时咧喺呢个新闻教室，大学新闻教室，我成日讲呢啲嘢嘅，讲到沉噶啦已经。咁但系而家即系你睇到即系吓， 冇啦！你成个新闻界冇晒理想， 即系个社会基本上系倒退嘅，咁奇怪嘅系咪？ 冇理想啊， 冇理想嘅。 因为人哋嗰阵时做报纸话，我个理想就系、是，喂，我要即系揭发呢个政府唔敢讲嘅，甚至佢讲大话嘅地方。呢个 系你敢于同你个报老板上司顶嘴啊嘛，大佬！我最记得我喺《香港时报》做采访主任。香港時報是國民黨的黨報，你在裡面做得這些主管級的全部都是黨員，是吧？很多都是黨員，是吧？身家清白，但在他來說叫做，是吧？那好了，他有即好像文匯大公都是這樣的嘛，為什麼大陸派的人來的嘛，香港時報也有台灣派人來的，是吧？因為我孤隱其名，是吧？有一年咁啊，同嗰老总咁啊，大家嗌交啦，知唔知啊？咁我到嬲尾我就讲一句咯，我话我做新闻，你系党棍，掟鸠佢，屌啦！嗱，好多时你就会面临一个咁嘅问题啦，就系系嘛？所以我后来即系觉得，喂，我做评论嘅人，屌咧，我有个国民党党员嘅身份系好捻扎实。 嗰套戏入边都佢都有讲你说话噶。Tom Hanks 嗰個，我以前就同金娜迪好 friend， 我係佢朋友，我又做報紙，但我而家知道，我要喺兩樣嘢之中揀其中一樣，即係做報紙就冇朋友，理論上唔應該同啲權貴係朋友嚟嘅。 唔係呢個就係好多時我哋 你都講過啦，你都講過啊嘛，就係話你而家好多記者，都唔使講邊個名啦，我同邊個 friend， 同邊個 friend。你之所以同佢 friend 唔係因為你個人本身有啲咩特 殊，我寫過好多篇文章講呢樣嘢嘅。你之所以，譬如你有係因為你所服務嗰個機構嘅公信力，係咪啊？同埋個影響力， 你就以為 你離開咗呢一個機構嘅時候 ，you are nothing。 Okay. 你就以為真係同佢真係有個人關係，梗係唔係啦？ 睬你三方過，係咪？我最記得我喺電台嘅時候，點解老曾成日打俾我嘅 ？OK， 邊個老曾？ 叫曾蔭權啦，屌你，成日打俾我嘅，到我冇，我俾人掃地出門之後，屌你，彩你都有味， 邊個你黃宗敏？ 你彩你都有味，好休息一陣。